到来。各位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动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儿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今天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经典情歌的魅力。一谈到擅长唱情歌的男歌手，相信绝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人会是情歌王子张信哲。1987年上学时就获得英文个人及团体组民歌比赛冠军，同年加盟巨石音乐，从此步入歌坛。1988年在《男欢女爱》专辑中与潘越云合唱《你是唯一》，成为备受瞩目的新人。之后他又和众多女歌手合唱过经典情歌，这首《有一点动心》是由厉曼婷作词，曹俊宏作曲，张信哲和刘嘉玲合唱的歌曲，收录于张信哲1994年发行的专辑《等待》中。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人最怕就是动了情，经典的歌词和旋律道出情歌的真谛。 我和你，男和女，都逃不过爱情。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？你说的不止你，还包括我自己。该不该再继续？该不该有回应，让爱一步一步靠近？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。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一点点迟疑，不敢相信我的情不自禁。 我对你有一点动心，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喜。就是动了情，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，却陷入爱里。 悲伤还是喜， 有那么一点点动心， 提到张信哲的情歌数也数不清，每个人心中张信哲经典情歌的歌单都不一样，从爱如潮水过火到张信哲最新单曲叙述上线，将视角焦点回归张信哲的内心世界。三十年间，歌坛常青树张信哲用爱转动了他对情歌的理解。接下来奉上这首张信哲和庾澄庆的合唱《爱转动》，作词姚谦、祝立文，作曲庾澄庆，收录于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这张专辑当中。 接受，再想女人心思凭运气不够，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鼓起勇气把爱说出口，却总学不会察言观色， 那年女人情绪凭热情不够，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， 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停转动 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，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， 爱转动这首歌曲作者庾澄庆比张信哲出道早两年，作为前辈的他经典情歌也不少。1986年，庾澄庆发行首张专辑《伤心歌手》，

他曾经在综艺节目当中和哈林、庾澄庆一起合唱过一首《热情的沙漠》。这首快节奏的歌曲在今天节目最后奉送给大家，也希望有饱满的热情能够让大家一整年都红红火火。春节特别节目带大家回顾经典情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新春快乐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金鸡报捷趣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

京 Music Radio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为方便市民春节跑银行，在这一时段，我们关注一组银行网点营业时间。工行北京分行除夕到初二每天安排不少于50%的繁华重点地区网点对外营业，初三到初四每天安排70%的网点对外营业，初五到初六全部网点将恢复营业。除夕到初四营业时间统一为早上10点到下午4点。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初一到初六对私营业时间统一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，2月22号起各网点恢复正常营业。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优先安排主要商业街区及居民区网点营业。除夕到初六，邮储银行绝大多数金融网点对外营业时间为上午10点到下午4点。自2月22号起，全部网点恢复正常营业时间。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初一到初三各网点暂停对外营业，初四到初六各网点轮流营业，营业时间也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金鸡起舞辞旧岁， 瑞犬踏梅迎新春。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动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。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春节特别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今天节目依然要带大家去聆听那些男歌手演绎的经典情歌。擅长唱情歌的男歌手很多，但是擅长唱情歌又擅长写情歌的人并不多，这其中李宗盛必须算一个。1980年，李宗盛进入乐坛，作为木吉他合唱团的团员加入宝丽金唱片公司，出品木吉他作品全集。1982年正式进入唱片界，制作郑怡《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》。1989年为陈淑桦制作专辑《梦醒时分》，成为台湾唱片业第一张销售过100万的华语专辑。而他为张信哲作词作曲的《我是真的爱你》，1993年5月1号发行，成为张信哲情歌的代表作之一。许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，李宗盛也唱过。每个人唱这首歌都需要有一个自己最爱、最想说“我是真的爱你”的人。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，对爱情莫名的恐惧，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，我处处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丽，你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从此为爱受委屈，不能再躲避，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。怎么说也说不腻，我整个

关系让我有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李宗盛和周华健的合作在2009年到2010年达到了另外一种极致。他和周华健、罗大佑、张震岳组成了纵贯线乐团，发行《北上列车》《南下专线》两张 EP。给自己的歌正是这个时候出炉，收录在《南下专线》专辑当中。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纵贯线的这首《抱着你》，收录于《北上列车》专辑。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，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？在最后这一刻，让我紧紧抱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如果生命过真是无常，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，有你在我身旁，有你给我力量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。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，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，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重要，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我抱着你，我只要抱着你，抱着你，抱着你。 到合作，在诸多男歌手当中，和周华健合作过的男歌手啊，还有一位，他的《心太软》曾经风靡大街小巷。没错，他就是任贤齐。在《一起吃苦的幸福》这张专辑中，有一首二人合唱的歌曲《别傻了》，是一首风格略显另类的歌，跟任贤齐双剑合璧的周华健给人特别清新的感觉。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个男生合唱的这首《别傻了》。 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我开开心心从新山开着车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去找你，你看见我不是很高兴，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。当我把礼物送给你，你说别傻了，这句话伤了我的心。情人节的那个夜里，想要给你意外的惊喜，我也开开心心从新加坡越过长堤到新山去找你，你看见我也不是很高兴，只是陪我随便聊聊几句。当我把礼物送给你，你也说别傻了，这句话伤了我的心。我的心痛痛痛进心里，我的眼泪流不停，从新加坡流到西山的家里，老天还在下着雨。我又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，我打电话去问你，你说要我不要再苦苦恋着你，寻找另一片天地，我不可以。天还在下着雨，我到底做错什么事情，我打电话去问你，你说要我。 今天的春节特别节目内容就是这样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在这儿祝大家新春快乐，狗年大吉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。 我不可以， 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那年做梦的年纪，你爱的偶像又出了专辑，年牵手的夏季，渴望爱的惊天动地，点点滴滴我都愿为你标记，未来也会离去。

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大家好，我是孙燕姿，给你拜年啦，恭喜发财。 挤压扭曲的脸，他们生活颜色比天黑，不想负责的就不接，爱情像沉醉，氧气剩一些，无法呼吸的瞬间，开始把狂奔的气泡泄，视觉像电影溅起这从前，心跳正在不同点上飞。 大家都知道亮颖是来自于成都，那成都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特别好吃的川菜，然后一定会做像烧三鲜啊，然后炖鸡汤，然后甜烧白、咸烧白，然后也会全家人所有的人都一定要聚在一起吃年夜饭，然后打麻将，这是四川人的特色哦。 天来的舒服， 让我自己宠我爱我。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、孙燕姿、周杰伦送出的新春祝福，听到的分别是张靓颖2014年《第七感》当中的《我是我的》，2004年孙燕姿《Stephanie》当中的《奔》，以及2004年周杰伦《七里香》当中这首《缘由会》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李宇春去年第九张专辑《流行》中一首带着乡愁的口音。今天依然有人在回家路上，也希望旅途中的您顺遂平安。 街角的便利店，灯火突然解释说了好几遍，凌晨的12点，听见公寓里煮好一碗泡面，我脾气变乱，吞咽过不少偏见，想找谁说几句抱怨，却发现没人聊天。一转眼又冬天，今年大雪有点狂野有点乱，睡过了好几站，一个人你方向走很远很远，我家乡偏南，窗北的眼泪偏咸，在这个陌生城市间，到底哪才是终点。 给大家拜年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孙楠，祝你新年好运连连，福事多多。 风是冷的，雨是漂泊的，也是无奈的，可梦依然是美的，梦里梦外都炙热，手牵引着，心就是同步的，你是暖的，什么都不怕， 能，心不忐忑，即使我被命运无情选择， 我一路前行，勇敢而坚定，梦想的翅膀因你更坚硬，越难出我越想追逐，拥有只为你。 我一路前行，渺小而坚定，梦想的翅膀只为你飞起。就算折断了，我也会用奔跑奔向你。和我们的幸福接近，风是冷的，雨是漂泊的，夜是无奈的，可梦依然是美的。梦里梦外都是热，手牵引着，心就是痛苦的。你是暖的，那什么都不怕的，心不忐忑，即使我被命运无情选择。我一路前行，勇敢而坚定，梦想的翅膀一力更坚硬，越难想追逐，拥有只为你。 我一路前行，渺小而坚定，梦想的翅膀只为你飞起。就算折断了，我也会用奔跑， 用奔 向你，奔向。 这是一组好兄弟孙楠和罗中旭所演唱的《幸福宣言》。过年是社交活动最频繁的时候了，除了红包，免不了要和家人朋友来叙叙旧。那许茹芸就用这首《让我好好看看你》，记录和身边朋友、歌迷难忘的友谊。下个时段，我们还将请出林俊杰、李玟、王力宏，继续为大家送出新春祝福。我们稍后见。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许茹芸，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阖家幸福。 这些年彼此都有很精彩的旅行，几次我们差点就相遇，辗转走走停停，总是擦肩而过，有各自努力。有时候我们存在几小时的差距，晚睡你才刚醒，想问候又怕打扰到你，只因为我那么那么在意你。让我好好

最后来关注，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，阖家欢乐，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，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燃放烟花爆竹。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21点春节特别节目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在除夕夜收听耿化为您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在即将迎来新春佳节之际，在这里耿化给各位提前拜个年，祝大家狗年大吉大利。那此刻请出在线上的林俊杰，我们听到的是他2014年新地球当中这首《爱的鼓励》。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, go!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，你们好，我是 JJ 林俊杰。 外表甜蜜，内在缺陷无比，你充满静谧，美丽的生命、yeah、我像头鳄鱼，冰冷铁衣保护着柔软的心，我爱自己不告诉你、yeah、一直往外走，一直向前冲，一直用心的追求，这是我男生的宇宙，一直看内容，一直在等候，这是你女生的温柔、oh, oh, 看看你看看我注定放纵、你有你我有我的美梦，今日天地日地多不同，却在这一幕里面找我，给我爱的鼓励、 Get out of here. 中国歌曲排行榜正在播出，你好，我是 Coco 李玟。 春节到了，就是新的一年又到了，那我非常非常爱的就是 Chinese New Year， 就是新年，因为可以去拜年哦。 姐给你拜年了，恭喜发财。家乡其实也有一些特色，但我那时候比较小，不太懂，比如说有些舞龙呀，还有一些上街打鼓啊，就是总是很热闹的感觉。我觉得比较难忘的回忆就是有一次我看我妈在初一的时候，我本来在街上走着走着，突然看我妈在一个长龙里面，她拿着一个鼓就在里面打鼓，穿了一身就是那个过年的那种就是很喜气的那种衣服啊，我觉得他其实生活还是非常的好，非常的那种幸福然后开心，我也希望他能够永远开心下去。 上课自动当不了狗，想经常好胸口燃烧，不是借燃烧让名额变知道，要过秒的冰雹，要释放的骄傲，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在烧，不再是个问号， 像火焰的舞蹈，带火苗的冰雹，那种爱的荣耀，只为你倾倒，像火鸟的羽毛，你的睫毛的笑，不再是个问号。 这首《火鸟》来自张杰2001年专辑《最接近天堂的地方》。那之前听到的是笑口常开的 Coco 李玟的代表作《滴答滴》，以及林俊杰《爱的鼓励》。今天是除夕夜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一顿丰盛的年夜饭。家的年味是用柴米油盐酱醋茶来精心烹制而成的，而在喜庆祥和的除夕夜，则包裹着温暖、祥和、幸福和团圆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最平时的感动，王力宏《柴米油盐酱醋茶》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力宏。新的一年到来，新年快乐！在这边要祝所有听众朋友们、歌迷朋友们万事如意。 小时候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，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，和你一起留下，为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。月儿弯弯，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不差。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 在小小红色大陆地，和你一起录下为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蓝色变成红色衣服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算，刮风下雨我就是要你，要你待在我身边，保护你直到永远。嗯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什么都不差，月儿弯弯爱的傻。 柴米油盐酱醋茶，来自王力宏。忙碌了一年，其实有很多人等着盼着在今天和家人团聚，无论此刻你身在何处，希望体验到的年味都是一样的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将会送出的是莫文蔚、李宇春、林俊杰、苏建信合唱的这首《天涯共此时》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秋水东去连四海，清闲波澜， 化成心里中装点，春意无边。 好为天下美名传，待客狂欢， 心八方如牧羊，满城欢颜。 玉兰芭蕉槟榔，杏花卷春盏， 不及清酒又值山，东山西关， 就是今夜起楼山。